百首歌里有一百个回忆，一百个回忆里有一个我们。我是张毅，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分享一下今天的音乐故事。活力 Music 音乐播客，有音乐，有故事。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 98.2 北京青云广播活力 Music 之朝夕音乐 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见面了，刚刚的这首歌来自 Imagine Dragons On Top of the World。 你现在听到的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熟悉我的人呢更喜欢叫我朝夕君，随你们便咯。我知道你们听到这首歌之后呢特别想跳舞，特别想扭屁股，因为我本人也是。北京时间晚上的9点，很开心各位在电波当中相见。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将用音乐来陪伴你度过9点到10点的时间。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当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资讯。 2018年的第二天，昨天跟各位见面的时候还是充满着无限的激动哈、啊。我觉得节日的气氛还是蛮浓厚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岁末之交的感觉，它能够让人重燃起对于未来的无限的希望，对生活充满了无限的热忱。想想时间，对于很多在外的游子来说，离回家的日子又近了一些，想想回家就觉得一切都变得特别的有动力。所以接下来这首歌我特意为各位挑选，来自 Skin and Days， 叫做 Home， Check it out。 Don't you ever wanna run away， Buy a ticket going out of here， Leave our worries in a ditch somewhere。You're smiling carefully. You say you're feeling seasick when we rumble through the dark, but I promise it's not that far, so don't you worry. I know exactly where we're going. Don't you worry. Just close your eyes and hold on. We're going. Just wasting time, digging up fool's gold. It took a thousand lives. between me and you. It's hard to see beyond what's inside. But when you tilt the light, I realize. 4,000 nights, I've been a restless soul. Just wasting time, digging up fool's gold. It took 1,000 lives, being on my own. For me to find, it was all fool's gold. Beyond what's inside. But when you tilt the light, I realize. That was Friendship, 1,000 Nights. 凭借一首夏日的热单叫做 Capsize， 积攒了不少的人气，在 Spotify 上已经拥有了超过1亿的播放量，所以大家平常也可以找来 Friendship 的歌来听一下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一位瑞典的女唱作人，瑞典也是我个人非常想去游览游玩的国家，这位女歌手叫做 Tove Stalker。2009年12月 Tove 被 Sony Music 索尼音乐签下，第二年就发行了自己的首支单曲叫做 Million Pieces。 Tove 首张的专辑里面的第二支单曲叫做 What Light Moment， 在他的职业生涯当中呢，可以说是非常亮眼的一首歌曲了，也是这首歌曲帮助很多很多人认识到 Tove Stalker。 这首歌在瑞典流行单曲榜最高拿到了亚军的位置，销量被认证为金唱片，同时还获得了 The Swedish Grammy Awards 年度最佳歌曲的提名。另外 Tove 曾被 New York Post 纽约邮报列在 10 Artists to Know in 2011 这个名单当中，所以非常值得一听，今天晚上隆重的认真的推荐给你。 I should probably leave right. You got me buzzing like a street light. And I've been trying to put it behindWe can't deny we got a real vibe. You're doing something I can't explain now. Putting pictures on my brain now. But really I should get some me time. For I do something I can't rewind. I better give me highs and lows. Wanna get close, no close. And I don't feel like going home now. Got me all alone in the zone now. I better give me highs and lows. Wanna get close, no close. And probably better. Mistakes, love how bittersweet it tastes. Hey, hey, hey. You make me, you make me, you make me wanna make mistakes. Break my heart until it breaks. Hey, hey, hey. Say a lot in between lines. Isn't the air like real high? You make it really hard to leave by. No, I'm gonna wanna get out of my Levi's. You do a song, can't explainBrain. And really, I should get some me time. But in the meantime, some you and me time. Somebody take them home. Let's kiss and then take off our clothes. It's just another graceless night. To find these perfect places. What the fuck are perfect places anyway? Fresh Radio Perfect Places 来自 Lord。 很巧合的是，有几次我在过年回家的路上都是在单曲循环 Lord 他的歌曲，所以现在在听到他的歌的时候呢，莫名其妙的有一种情景还原式的体验，有一种过年的寒冷的但是却温馨的心情，那种快回家的激动的感觉。2018年的第二天，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打招呼，这里是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找到我。当然呢，你也可以关注我们频率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的资讯。有的时候呢，你会忍不住的感叹生活真好，就像我听到接下来的这首歌曲的时候，我总是会忍不住说它带给我的感觉就是生活真好。 Coldplay Amazing Day。 精神融媒体报道，大道之行，带您走进十九大代表的工作场景，与代表共话十九大精神，与市民携手奔向新时代。本节目由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网信办提供指导。大道之行，敬请关注。 就在我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Hi, I'm Charlie Puth. Hey, what's up, y'all? I'm Kelly Clarkson. Maroon 5. Toblo. Hey, I'm Demi Lovato. James Bay. My name is Miguel. Hey, we're Codeline. I'm Ed Sheeran. 周一到周五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 Music 客之朝夕音乐。We have all the best music. You say you're you're leaving, but your eyes say otherwise. You're so impatient, but I know what's on your mind. We've been holding back for so long, but the shit gets better with time. And there ain't no rush to rush this if we're doing it right. 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青年广播，这里是朝夕音乐。刚刚听到那首歌，来自英国的唱作歌手和制作人，非常擅长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绝对是在音乐当中是一个才子。他叫做 Donick。Donick 这个名字特别有趣，其实是来源于他的父亲母亲的名字，Doris and Nick。受到他们的影响， Donick 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打鼓，继而接触了音乐的制作，所以他在南伦敦成长的岁月就是打鼓、音乐制作、乐器，然后把他们不断的融合在一起，继而接受了非常非常多关于音乐的理解，也接受了非常多音乐的熏陶，于是他在音乐当中就有了一种与其他人不一样的感觉。2011年的时候， Donick 他自己组了一支叫做 Turtle 的乐队，成员当中有非常知名的 bass 手 Pino Palladino 的儿子 Rocco Palladino。 他们两个人呢会为一些其他的歌手的演出来做演奏，就这样在歌手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Jess Ware 他的演出的乐队当中， Donick 担任鼓手。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Jess Ware 邀请了 Donick 他们一起来演唱了一首歌曲，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 Valentine。也是因为 Valentine 这首歌， Donick 走入了公众的视野，被大家发现原来这个小男孩这个小伙子这么有才华，所以平常大家也可以找来 Donick 的歌来听一下。那接下来我要跟你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我个人非常非常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曲，每次听到副歌部分的时候，我的心情都是那种我的个天哪，世界上怎么会有这么好听的歌曲啊？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审美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但是每次我听到它，我觉得非常的不错。这首歌叫做 Die Trying， 分享给你。 Heavy hearts weigh us down, and the water's getting deep. Do we swim or do we sink? 'Cause there's still a long, long way to go. Worrying over our heads. yes, can't say no. This thing's out of my control. It's hard to explain it. Heavy hearts weigh us down. And the water's getting deep. Do we swim or do we sink? Cause there's still a long, long way to go. In my mind, this is the last damn thing that I hold close to me. I won't let anyone so wrong tell me what's right. And this is for. This is all that's in my mind. This is a tell me that I ain't fine。 在我非常喜欢那首 Die Trying 过后，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 Noah Kahan， 叫做 Fine。 Noah 是来自于美国的唱作人，他出生在一个叫做 Stafford 小镇上面，这个田园小镇位于佛蒙特州，镇子里大概也就1000来人的样子，所以在镇子里面每一个人都认识彼此。从记事的时候开始， Noah 他就说我一定要成为一名音乐人，其他人呢就觉得他这个想法有点不切实际哈，因为这里面没有什么好的音乐土壤，这个地方也没有什么好的音乐氛围，同样呢诺他也没有受过科学合理的音乐教育，那你怎么可以成为一个合格的音乐人呢？很幸运的是，这个世界上有一种东西叫做互联网，互联网让更多的人认识到了 Noah Kahan 他的音乐才华和他对音乐不同的理解。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哈，但凡在音乐上面有所建树的人，小的时候呢好像都受过父母喜爱的音乐的影响。在 Noah 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接触了很多母亲喜欢的音乐，那其中比如包括了这个 Paul Simon， 比如说Stevie Nash， 比如说 Connie Kruse， 他们的作品到现在还持续不断地对 Noah 的作品产生着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Life goes flashing by, lifts me off my feet. Broken wings don't fly, I can't breathe. You know that I need you.And it pulls me through. Spinning out of time, falling far too deep. You're my perfect sky, sets me free. You know that I need you. You smile and it pulls me through. Whenever I feel far from home, peace in the world Building up these walls. watch you. The only time you come around now is to see how far you can make me fall. The only time you come around now is to see how far you can make me see how far you can make me the only time you come around at all is to see how far you can make me see how far you can make me fall. Is this what you wanted? 'Cause I'm losing sleep. This place is haunted. I hear you calling me, breaking promises I can't recall. I come around just to watch you. And when I think about it, it's killing me, knowing what I want was right in front of me. Brick by brick, you're tearing down these walls. I come around just to watch them. The only time you come around is to see how far you can make me fall. The only 接下来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首歌来自 Nude and JJ， 这首歌的歌名我觉得非常有意思，叫做 Hide and Seek。 我们这辈子其实一直在做 Hide and Seek 这个动作，我们穷尽一生的去隐藏真实的自己，隐藏自己想表达的，隐藏我们的所思所想，但是我们又穷尽一生的去 Seek， 我们去寻找我们本真的自我，于是我们这一生就在 Hide and SeekSeek and hide。 有的时候歌曲和歌名真的是一种人生哲学。我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和你问好，这里是朝夕音乐。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朝夕 FM， 新浪微博搜索想逃离的朝夕就可以找到我啦。那当然了，你可以关注我们的频率的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获取更多的资讯。节目过后10点打陆机，和你分享一下微妙的城市心情。我们明天再见。 I don't like games, I don't hide well, I don't hide well, I don't hide well.I don't hide well, I don't hide well, I don't hide well. This ain't a place to be making friends. They all got agendas. These eyes on your back, ain't doing it. Looking up in, feeling for a taste of the shit. Stay so thirsty, smell fresh meat in the air. So the real test. After breakfast, we'll see who's still be here.